谭妹知点解我哋有布甸食啊？ 唔知咯， 因为要多谢咧，我哋一位好嘅朋友， 系 糖友方，专门提供无糖同埋低升糖指数嘅有机健康食品，适合糖尿病人食用。 但系佢 OK 喎，都甜嘅。 嗱，点解咧？用呢个有机蓝色龙舌兰蜜，就可以代替平时啲白糖黄糖。咁有咩优点咧？第一，四倍甜味。但系咧，仲系保持嘅低升糖指数，食咗之后血糖会突然升高， 即系味觉觉得甜。 系啦系啦系啦，做好多产品噶，除咗头先食嘅布甸咧，仲有曲奇啦，仲有啲饮品啦，仲有蛋糕。 哇，咁多！ 系啦，所以如果各位朋友想买啲咁嘅食品咧，就可以去。 可以自己整噶。 冇错啦，佢自设咧系有自己嘅食物製造工場， 是 已經有呢個食環署的合法的牌照了， 勁啊，好啊！ 地點香港新界火炭坳背灣街45-47號喜利街工業大廈11樓坳室，詳情可登入 www.initems.com， 電話查詢3698-1219， Ricky 先每月是有優惠的。 咁犀利，咁即係我都有啦。 讓糖尿病友們尋回甜的滋味。 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聽的是 www.ragazine.com.ha，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每一間上市公司集團都有一個故事，每一隻股票背後都有無盡故仔。羅尚佩、Eugene 以股為樂，以股為鑑，星期二晚今日講故仔。 好啦，又歡迎返嚟今個禮拜嘅今日講故仔。而家就8月26號，就嚟放完個暑假㗎啦。 嗯。 咁就係呢個嘅6點鐘嘅。 電腦節亦都啱啱 close 咗啦。 係咩？ 係啊。 佢開過嘅咩？ 有，梗係啦。呢、這個 電腦節有人去嘅咩？而家 有嘅有。 喺邊？喺會展啊？ 會展啊。 即係喺深水埗㗎。 會展。 佢嗰陣時唔係深水埗搞過嘅咩？ 兩個分咗嘛，因為個商會嘅問題嘛，總之就拆咗當兩間嘛。嗰即係早連續2-3年啦，就深水埗一個，咁啊會展一個。咁啊今年我唔知深水埗有冇啦，但會展就一定有。咁啊啱啱係5-6日1-2嘅，應該係。咁啊今日係最後一日，係啦。 我真係唔知道。 是啊，我本来想琴日去，不过冇时间啦，又系。 有好多平嘢买噶。 你买 hard disk 啊，嗰啲嘢咪啱咯。即系对于 Wacker 我哋嚟讲，执下啲 mouse 啊，成都 OK 嘅。咁但系冇时间去啊，算啦，系啊，系、啊。因为我哋系某主持咁啊，即系而家好兴噶嘛。遙控直升機啊嘛，嗰啲咧， 係， 咁啊，博士 cam 噶嘛， 係， 咁啊，即係如果你話穩陣嗰只咧，所謂4個翼咧，即 係 升嗰只咧，成2000-3000蚊港紙噶嘛，咁啊，我哋揾到， 唔係玩具反斗城有得買嘅， 都係2000-3000蚊 嘅，都係2000-3000蚊啊， 係啊， 我見玩具反斗城有啲幾嚿水嘅啫喎， 嗰只就係即係單頭咁一個位上嗰只，咁啊，然之後我哋某主持啊揾到，喂，國產貨499喎，抵啊，咁啊，博士 cam 仔去玩嗰只咧，係啊。 我得唔得噶？499，人哋几千银你买499， 应该得噶，应该得噶，系啊， 系咪真系噶 ？O K， 稳定性。 你知唔知小米嗰啲后备电嗰啲尿袋都俾翻中国政府差喎、啊？而家 咪啊？ 系啊，话佢咩2600啊，净系10乜鬼嘢嗰啲 10800， 10800嗰啲單位我唔知係咩啦，下、 啊 啊、就不符合啊嘛， 不咩符合啊？ 即係其實就冇去到咁多嘅存量嘅嗰度電。 喂，但係我又要咁講，即係如果你話講小米插電咧，嗰嚿嘢咧 OK 喎 ，iPhone 可以插 噶， 插三轉喎，但係快佢、啊、快奔落去啊嘛， 佢快奔落去㗎，係 啊，三轉 OK 啊，係啊。 咁啊，同埋而家即係中國嗰個消費者意識越嚟越強喎、啊，以前阿傑斯咁講，成日都話央視。过年嘅时候都搵啲产品嚟开刀，咁而家唔使喎，唔係淨係嗰个日子喎、 啊。係1年365日。 咁好似真係对于嗰个消费者嘅保障嗰方面真係做緊啲嘢喎。 係 呀。咁所以连啲电都差緊嗰啲直升机。 算啦，你一路。 得唔得㗎？飞飞下咁砰一声跌鬼咗落嚟咁点算啊？ 冇问题㗎，嗰架又唔会跌死人嘅係咪先。 喂，唔好咁講啊，真係有機會㗎喎、啊。 好輕㗎、啊、有個價。 香港係試過㗎。 好輕㗎、啊。 喺西貢嗰度放、放呢啲咁嘅飛機，係、試過整死人㗎。 系咩？唔系嗰只啊，唔系、我知你讲边啲。以前就好大架嘅，你抬稳要两只手抬嘅，成十磅到嘅。而家嗰啲老实讲都唔够一磅嘢嚟噶咋，因为佢唔系用降水做噶，其实全部用发泡胶噶，同埋用纤维去砌噶。 哦， 系啊，咁嗰四只翼就好简单，揈咁上升咗上去。其实最难系咩咧？玩呢啲嘢，即系如果你话博兹 cam 嘅话咧，其实真系用嗰遥控。即嗰個真係要練嘅，好似你揸車要考車牌咁樣嘅嗰件事就，你話玩得好定當嘅話咧就好靚嘅。咁因為我記得啦，香港啊唔、記得邊個行山學會啊，咁啊拍過一啲嘢嘅，就係拍咗曾經啦，大家可以上網 search 翻，咁啊拍咗一啲香港一啲所謂嘅局部喎，咁啊佢利用嗰架飛機拍嘅。好正噶，拍得靚噶，系啊。 但咁串到盡揾佢拍咯， 都得噶。你嗰、那個 如果有串到盡嘅話， 你個 headshot 高嗰個拍落嚟 OK 噶。 但係幫台下邊嗰啲買保險喎，啲跌落嚟死兩件咧，咁啊真係賴嘢喎，真係嚇，即係無謂搞個 talk show 搞到即係官司前身啦、啊，大佬。 所以咪穩穩陣陣搞一餐飯局先咯。 係、啊、飯局、啊，你哋有冇人報名？咁啊，睇下你哋。因为而家都应该都几呼下㗎噃。 嗱而家录音时间头先讲咗啦，六点钟啦，咁啊星期二啦。咁我哋 check 咗就报名人数定由本身定150人啦。 係。 130人㗎啦。 喔、哦、咁啊即係你哋就快啲啦吓。 係啦。 咁啊至于你话喂做咩无端端搞饭局㗎，咁啊梗係有端端㗎啦。咁啊有个咩端端呢，咁啊到时先至话俾你哋听啦。咁、啊有时间嘅咁你咪 join 下啦。咁啊总之嗰、那个安排就咁嘅，我大师甲个安排就咁样。六点钟我哋就会出现㗎啦，亦都希望你哋准时六点钟出现。 係啦。 大师讲咗未㗎嗰、那个安排。 个安排 系 阿大师嘅未讲啦， 我大师未讲嘅， 阿大师喺礼拜五嘅节目讲咗有个饭局， 有个饭局啫，即系未讲个饭局系所谓何事？ 系啦， 同埋嗰个安排点样佢未讲嘅， 系啦 吓，咁啊，总之咧嗱，六点钟咧就希望如果你有报嘅话咧，就准时出现。咁、我哋冇咁快食嘅吓，我哋都系八点钟先至食噶嘛，吓、咁就咁六点至八点有啲咩做呢，咁啊，梗系唔系睇我同阿大师度淋冰啦， 除裤 吓，我哋除裤亦都冇咩，唔使除两粒钟，两分钟已经除晒噶啦。咁啊，最主要都系即系讲翻个市， 系啦， 就一个嘅 mini 嘅 seminar 咁嘅形式嘅， 系啦，我想试下新嘢搞嘅， 系啦，一个 mini 嘅 seminar 嘅形式，咁啊揾你哋做試驗品咁啊，聽睇下嗰個反應點樣、，OK 嚇、啊，咁所以就頭嗰兩個鐘，即係六點至八點鐘咧，基本上我同阿大師咧就會係一個嘅 seminar 嚟嘅， 係啦 嚇。不過可能你會平時睇開嘅或者係參加開嘅 seminar 都係一個 hall 啊嚇，咁、大家一人一張凳仔咁樣坐喺度，拿住張紙啊，咁就唔知抄啲乜鬼嘢啊咁樣啦嚇。咁、我哋又唔同啦，咁我哋就個形式咧就係會係之後有一餐飯咁樣嚇。咁、所以就唔係話喂點解要收錢啊？咁唔係我哋收錢嘅，係嗰間嘢收錢啫。 係啊 嚇，稻香係嘛？ 係啊 嚇，咁你可以同稻香講話唔收我哋錢嘅，咁啊最好啦嚇，咁啊即係所以唔係我哋收錢嘅嚇。 扣除翻成本啫，其實 係啦，扣除翻成本啫，我哋冇錢賺嘅，你唔使驚話益咗同阿大師，你放心啦。咁所以即係如果你未參加嘅就快啲參加一下，咁啊試一試呢個新嘅陣式嚇，咁到時會唔會有啲另外啲 surprise 啊，或者有啲特別嗰啲嘢公佈咧，咁啊到時先算啦。而家就度緊嘅 ，OK。 噴火啦， 係噴火跳。 有隻老虎跳圈啊！ 好似阿大師話淋完冰，其實想淋強水，咁啊睇下佢淋唔淋強水啦嚇。 淋完冰再噴火， 淋完冰再噴火啊！煩啲，咁啊大師就齋淋強水咁樣嚇，咁啊所以希望你哋會參加啊。咁就因为有成两个钟嘅 seminar 喺里面嘅。咁纯粹唔係 Wagasin 嘅台庆，亦都唔係乜鬼呢啲咁嘅嘢，只係一个嘅 嘅千千千打到嚟，同埋即係今日講古仔嘅一個嘅 seminar， 嗯， 就係咁簡單嘅啫。 因為要咁樣講嘅，本身就其實真係想搞個 seminar 嘅，奈何就冇場地啦。因為大家都知道會展基本上就敷曬㗎啦，成個暑假就 係啦， 直至到九月，因為九月仲要中標展嘅關係，咁啊冇場地，咁啊撞正又中秋啦，九月中嘅關係，咁啊最後諗下，不如少少新意思啦，就係、是、大家有得食，即係可以見到阿大師同姚尊， 同埋有得食你哋先肯俾錢啊嘛！如果唔係去做個 seminar 嘅話，哇 book 咗個會展咁樣，跟住問你哋收百100蚊一位，你哋唔肯俾，咁咪賴嘢。 同埋就係話你平時做 seminar 嘅，你只不過係聽台上嗰幾條友講嘢，講完大家就係拍拍囉柚，跟住可能攞啲宣傳單張就走噶嘛。咁啊，今次有少唔同嘅話，即係一個 mini 嘅 seminar 啦，可能大約個半鐘到講完之後，咁啊跟住食飯，咁食飯嘅時候，咁啊大師同阿耀尊都即係得閒， 盡量啦， 得閒都會行下噶啦， 盡量抱下頭咁樣啦。 係啦， 嚇咁啊，所以就嗱，因為咧就冇。即固有以往我哋见到啲 seminar 咁有啲涡轮啊，系有啲乜乜叉叉咁喺度 sell 下嘢就冇嘅，吓咁啊，所以我哋系今次嘅 function 咧，基本上冇 funding 嘅，系冇 funding 嘅，吓，因为即系你攞 funding 嘅话，嗰、那个意义就唔同咗，咁啊，同埋我哋又唔系好想。即係呢啲時候咁走出嚟，哎呀，呢只鍋輪好啊！我哋鍋輪咧就點又唔想咁樣，咁啊，所以就冇攞到funding，咁所以就點解要即係去茶樓嗰度搞要你哋俾錢咧？其實就係咁嘅意思嘅啫，嚇！咁啊，你哋唔使諗太多，係 啦， 嚇！咁啊，即係你哋有興趣嘅就參加啦，嚇！我就絕對唔會逼人嘅呢啲嘢，嚇！你覺得有用嘅，咁你咪聽下咯，你覺得過嚟柴台嘅冇問題，你隨便柴咯，嚇！咁啊。仲有咩交代啊？ 冇乜嘢交代咯， 冇咩交代啦， 讲翻个事啦， 讲翻个事啊！我就系、是、你见我喺度 hea 住咧，我就系唔想讲个事，个事系闷到抽筋。 你闷啊？我挨到琴日，最终都要死啊！ 死咗你咩？琴日你打咗啦？ 琴日啱啱掂过啊嘛， 打咗啊！真系， 好似系打咗。 哎呀，仲要打啊！ 我唔。 你其實捱到上個禮拜呢，你已經係成功嘅一半㗎喇。今個禮拜我覺得我仲喺今日仲喺度諗，唉，衰仔你兩張棋子即係可能有得賺喎、 啊。冇計啊。 可能有得賺喎、啊、真係即至今日。 琴日第一太忙啦，第二我同我 friend 一路都講咗2520㗎嘛。咁、啊、應該係死咗㗎喇。應該死咗㗎喇。咁啊然之後。咁啊，咁又冇打電話俾佢啦，我冇理到啦，係算數啦，係咁啊，但係最終結果就係穿真係 touch 個位落翻嚟咯，係啊，咁應該向下啩，向下跌啦都要。 我上個禮拜都講啦，今個禮拜好有機會會試一試向下嘅，唔係話試個底啫，試一試向下。因為即係講真啫，好友已經贏咗五窮六絕七翻身八月五六七八贏咗四個月嘅啦，好友咁啊，好友轉個勢同你試下懟落去，咁我覺得亦都 reasonable 嘅。咁、所以其實期指結算前，我上個禮拜都講期指結算呢一個禮拜咧，即係可能會有啲動盪都唔定，即係個指數突然之間懟咗嚟都唔定，因為你睇成扎指數成分股裏邊個勢咧就非常之吊鬼嘅。嗱，今日只港交所就暴跌啦，即係唔好話暴啦，跌咗成2% 落嚟啦，穿咗180蚊啦，咁就只依個嘅匯豐都叫做撐下，咁啊內銀出業績又唔敢懟得太深，咁啊所以全部都叫撐下，咁啊懟咗幾十點落嚟，懟咗差唔多成100點落嚟，咁啊而家個形勢就其實就係、是、我覺得即係啲期指嗰方面咧就會搞震噶啦。因为有个转仓效应啦，今日嚟讲咧，两个月八月九月个期指咧，加埋咧16万张嘅，算系近排即系比较好多嘅。咁啊，即系证明嗰班期指大佬咧，正开始有啲动作啦。我即系好友啊，真系我赚足你4个月。会唔会而家有个动作，就系喺八月即系期指结算之前插一插落去，我唔使赚到你准咧啲好仓。咁啊，跟住九月再同你升上去咧，我觉得个机会会有嘅。咁就嗱，騎呢嘅就系，譬如中石化就琴日就爆升啦。 系啊， 中石化我系睇好噶，之前我都话7.8，咁啊去到8蚊添，我觉得有啲离谱。咁但系中石化又真系确实好多 concept 俾你嘅。咁佢啲重组啊，有啲加油站啊，嬉笑都讲咗啦，咁啊，佢好多 concept， 咁所以就爆咗上去8蚊。琴日因为傅成旭出嚟讲嘅老师，佢个主席， 過分地爆㗎啦，中石化，所以今日跌返來呢亦都非常之正常。咁今日嘅接力嘅頂住嗰個嘅國企指數嘅呢就竟然係隻中石油。 嗯。 啊、就唔知點解中石油會頂得咁行啦。咁、啊、當然你話啲油價係咪好激呢，咁又唔係好激。唔激嘅。咁但係即係你當然你一路楞落去嘅話，你可以楞到就係、是、啊美國 Jackson Hole 開會，呢、這個嘅阿耶倫講嘅嘢啦，即係花少少時間講啦，即係美國嘢我都知道略知一二啦。大家都好關注9月10月嘅時候，當美國嗰個 QE 真係縮曬啦，真係縮曬啦。究竟阿耶倫會係點樣嘅呢？即係冇，即係停曬買債啦。佢會唔會加息呢？ 唔會。 佢會唔會買翻？就係、是、咧，即、就、係、是、QE 翻咧，嚇、 嗯 啊、就好多好多呢方面嘅揣測嘅。咁、嗯、當然個揣測就係源自於耶倫，大家都覺得佢係一個夾派嘅人物。嚇、 嗯， 咁、啊、如果係夾派嘅話，嗱、啊、你個、QE 減買債係啊個 伯南克， 伯南克帶落嚟嘅，咁、嗯、我跟住做啦。做完之後，如果係夾派嘅話，咁佢應該第一，佢應該可能會減息添，因為歐洲啊減過息噶嘛。 嗯， 歐洲上兩個月減過息噶嘛。咁美國會唔會因為耶倫係夾派走去減息呢？ 但冇。 咁我覺得個機會就細嘅。 又冇子彈俾佢減呢？ 係啦，喺 Jackson Hole 裏面呢，耶倫講嘅最多呢就係講嗰個嘅失業嘅問題嘅。 嗯。 亦都係耶倫呢嘅強項嚟嘅、嗯。即係解決，即係佢以為佢自己強項先啦，首先。嗯、即係解決失業問題呢，佢覺得自己係比較強。咁所以佢係講得比較多失業嘅。 嗯。 咁此消彼長之下呢，你就會發覺呢，今次耶倫喺 Jackson Hole 裏面講嘅嘢呢，你發覺爭一樣嘢佢冇講到㗎，就係、是、通脹㗎。 嗯。 佢、啊、上個月呢佢仲話哎我哋都會睇住個通脹點點點點哔哩吧啦咁嘢。但今次 Jackson Hole 裏面呢佢竟然係冇講過通脹。 嗯。 嗱、啊、兩樣嘢啫，第一就係話個 priority 一定係擺 unemployment 嗰度啦，失業嗰度啦。咁但係你都唔需要唔睇通脹㗎、啊 嗯 啊、你係唔記得咗睇呀，還是你覺得通脹唔係一個威脅呢？ 未係威脅囉。 係如係啦，咁視乎油價，講緊油價啦。如果你覺得未係威脅嘅話，即係油價升得啦。而、 嗯、 家、啊、大家都最驚嘅就係話嗰個嘅其實歐洲會最驚一樣嘢。就係、是、嗰個 GDP growth 嘅 path 未係話好形成或者未係好 mature 好成熟嘅時候呢，如果你通脹升咗上嚟嘅話呢，你個 GDP 呢就會出現一個即係個 nominal 嘅個 real 嘅 GDP 呢、嗯、實際個 GDP 呢其實係細咗㗎嘛，即係譬如你個 GDP 係 2%, 咁你個通脹係 3%, 你個 real GDP 係實跌咗。咁歐洲其實好 concern 一樣嘢，因為但係呢個係本身歐洲嘅問題，因為歐洲裏面有個側邊有個烏克蘭側邊唔係烏克蘭裏面有個俄羅斯裏面有天然氣，咁佢好驚呢樣嘢。咁正正嘢顯示到就係話，喂，其實美國佬嗰啲嘅點講啊，臭串嘅嘢啫。 嗯。 啊、之前烏克蘭同俄羅斯，美國佬就走出嚟抽食花生噶嘛，唔係抽水噶嘛。 係啊。 咁而家佢抽完水之後啦，佢就用自己嘅嗰個通脹咧嚟到食花生嘅。食嘅咩花生咧？就係話咧，喂，我真係我唔驚我自己通脹喎。 嗯。 嚇、啊！你俄羅斯啲天然氣幾貴都好，唔關我事嘅。 嗯。 嚇、啊！咁我覺得 OK 嘅。 嗯。 嚇、啊！咁就算你話油價升上去，夾多三四蚊上去，對個通脹嘅效應，同埋而家去睇嗰個 GDP growth 冇問題嘅。 因為咧要咁樣講，美國個通脹咧，其實最視乎於個油價個反應嘅係當地用油個一加侖幾多錢嗰、那個。 系 個國際油價呢曾經有段時期係個國際油價就算即係上咗去都好呢，佢只要 keep 喺岸好似 around 大約3-4蚊到嘅話呢，就應該係未太影響到佢本身美國當地個實際通脹住嘅。咁當然啦，啱啱睇返啦，即係呢個時間油價93.幾，咁、 嗯、 即係就算巴水巴到100都好，100大家都接受㗎， 接受，美國佬都接受咯，冇理由唔接受啊，冇辦法之下都要接受㗎啦。 咁一老實講，你有7蚊嘅水位喺度，咁佢唔需要提個要求。 係啦，咁所以就係係咪因為阿耶倫夾變英，我啊不嬲都覺得咧，即、就、係、是、一個美國嗰啲財金官員咧，就真係唔會話俾你聽，我係夾派，我係鷹派嘅。 嗯， 即係佢又冇理由去走去 label 自己嘅 ，label 佢嘅只係啲傳媒嘅啫，係咪？咁、啊、所以嚟講就係話。 佢可以做嘅嘢，做咗个财爷之后，佢可以完全唔夹，即系我觉得真系完全冇问题嘅。 系啊， 吓你唔你奈佢唔何嘅。 系啊， 吓咁啊，所以你话佢会唔会减息咧？我觉得即系冇乜机会嘅。 减息就唔会。 但你话会唔会加息咧？我觉得呢个 timing 上面都唔系咁好， 未系时候。 系啦、啊，因为你即系啱啱先至减完个拍债之后咧，你都想即系成个 econ。即係成個經濟恢復咗穩定咗落嚟，冇咗嗰個嘅買債效應之後，你都想睇清楚嘅。但我覺得係會加息嘅下年。 嗯，所以 FOMC 咧，即係九月十月度啦，加埋到100-200度啦，咁就完曬噶嘛個買債嗰度。咁就然之後，因為又要諗翻嘅美國11月就感恩節噶啦，跟住就跟住就聖誕個消費週期嚟噶啦。咁亦都唔會太過相信佢會咁快地加一口息去害自己個消費市場嘅，咁所以點都好就一定要賴埋到去過埋個 Christmas 先算。 係， 咁如果咁樣嘅話，其實從依個嘅估計去講嘅話，咁至少就穩定咗個息口先啦，即係對於個股市上個息口個壓力就會減細咗啦。 係啦， 係啦。 所以如果你话美国减息系咪好消息？咁我觉得对美国嚟讲，个经济嚟讲咧，未必系好消息。但你话美国唔加息，对美国嗰个股市嚟讲咧，应该系一个绝对嘅好消息嚟嘅。 嗯。 咁所以喺唔加息呢个咁嘅效力之下咧，其实你见到琴晚美股 S&P 争啲2000点啊！ 黐线， 争啲2000点，哇，系强到阿妈都唔认得啊！美股而家吓忽然强势，唉，咁啊，但系就。即係好多人都會咁講，喂 S&P 上2000点，且你個Dow Jones咪喺高位，啊你唔好理啊，個Dow Jones真係喺高位，咩17000几咁啊陰公，咁啊所以即係不過唔緊要啦，不過因為港股唔跟美國走嘛而家，咁啊所以呢啲嘢又變成唔係好緊要噶啦，咁啊但係即係你可以睇到即係外圍嗰個因素咧，其實就。有少少轉好嘅， 同埋睇到個 point 啦。耶倫決定加息嘅話，你見到即係第二季美國公布嘅銀行股其實唔係咁好嘅個業績。 係啊， 咁當然第三季就去到係10月11月度公布啦。 係， 咁如果第三季其實都唔係話太好嘅時間嘅話咧，就冇即係個加息嘅機會率咧就會更加減低。 我都話最快都下年第一季。 所以翻轉。头就系讲嘅就系话，即系我哋嗰两条友啦，一个有二 P 鸡嗰个啦， 阿曾哥， 一个就讲咗 F C 楼上嗰、 那个，F C 楼上嗰个啦， 等紧跳落嚟嗰个， 即系讲话加息都系唔会今年住噶啦， 应该都唔会今年， 系啊， 咁啊，所以其实即系美股都几个 honeymoon feel 嚟噶， 嗯， 吓咁欧洲系麻烦啲嘅，欧洲因为你有俄罗斯呢个大后台，即系唔系大后台啊。即咁大把劍喺度篤住你個背脊咧，歐洲係會擔心啲，因為冬天就嚟到啦。 係、啦，嗰、那個天然氣， 天然氣價格就出事啦。 嗰條命脈就真係有啲大鑊嘅。 咁、所以歐洲係一個引誘，不過唔緊要，港股係唔會跟歐洲嘅，咁、所以冇問題。港股都仲係跟呢個嘅 A 股嘅。 歐洲就小心一樣嘢啦，歐洲你見到嘅係Barclays 法巴第二季都唔好嘅。 系啊， 法巴成輸30几亿嘅，咁就所以不過要留意翻佢哋嗰啲業績啦，都係即最主要都係一扎 IBank 嘅業績啦，歐洲嗰邊，因為反而可能會影響到個歐洲個股市啦。 啊，不過唔緊要， 唔緊要，你見到德國 最多都係影響埋匯豐同埋只渣打啫。 你見到不過德國好強， 係啦， 不過德國好強真係。 不過所以係唔緊要嘅，最多咪匯豐啊諗翻落嚟，又唔係未跌過，咁最多咪渣打跌都跌緊㗎啦，都冇乜所謂嘅你哋對港股嚇，咁所以即係呢啲即係外圍變成一個財經節目嘅題外話㗎啦。即係你講歐美嗰啲，其實即係非常之題外話㗎啦，而家咁主要即係香港嚟講都係個期指點走，個期指係搣住個現貨走嘅而家，咁同埋就係九月而家個核心命題就係話 ，OK， 而家今個禮拜期指結算呢個禮拜啦，可能挫上挫落啦，唔知啦，我自己估會挫落去嘅清上去啦，唔知 anyway in what direction 啦，咁大家個命題就係九月係咪有最後依一陣嘅啫？ 最后一阵 系咪集九月升埋最后今年最后一口？ 唔系， 唔知，因为十月就沪港通就出噶啦。 嗯， 嗱，而家沪港通消息咧越嚟越近，我哋估即当初估啦。 系啊， 第一就系话已经有大行放紧风啦。喂，你3000亿真系总额唔够，即系啪一声30个交易日唔使你就穿你就到咗3000亿噶咯噃。咁你系咪要调高啊？已经系未曾开波已经叫调高啦吓。咁、第二样嘢都话啦，唉，深港通吓、又话喺深圳交易所嗰边咧文件到位。吓、即系会搞深港通啦，咁呢啲系下一 round 嘅沪港通嘅利好消息嚟嘅、所以你话九月有冇得再炒沪港通？我相信系会有嘅。嗱，你睇翻香港报纸或者杂志财经消息嗰啲嘅 pattern 咧，都系咁样。上个零两个礼拜啦，沪港通嗰啲嘅消息咧就一浸浸咁出嘅。吓、啲报纸就做定晒功课，哇，嘣一声，星期一出一份，星期二出一份，嘭嘭声咁出。咁啊出到7788啦啲文，今个礼拜咧就冇嘢出嘅，冇乜嘢出嘅啊！就算你话深港通而家倾紧，啲报纸都未好似 ready 好咁样嘅，咁、但系可以话俾你听，而家啲报纸又开始做紧啲沪港通新闻嘅、但你要俾啲时间佢嘅吓，搵啲记者出去问下，而家做啲咩新闻咧？就搵啲记者出去问下啲券商，就系、话啊的，你估计沪港通个反应点啊？咁、你实答热烈噶嘛？ 系咯。 你唔会答冷漠噶嘛，系咪？咁啦，咁啊，譬如而家个记者问咗10间券商，佢哋都话好热烈啦。OK， 咁你又即系文章就会作到噶啦嘛。哦，咁啊，预期咧一开就爆噶啦。咁啲人见到一开就爆、咁啊，跟住就会炒噶啦嘛。沪港通又再炒过嘛。咁所以你睇到啲传媒嗰啲脚影咧，或者手影咧，或者佢哋个工作上嘅 pattern 咧。即係確實就幾貼切嘅，即係今個禮拜期指結算前咧，佢哋做緊功課，做緊交緊打緊字。好啦，真係對落嚟啦。跟住下個禮拜或者再下個禮拜咧，佢今而家做緊嗰啲嘢咧，即係滬港通會爆額啊、爆燈啊，咁佢就會出嚟噶啦。跟住個市有可能會再升多次噶啦。咁所以九月係咪最後一下我唔知，但係九月應該會升。咁而家炒咪走去炒囉、你理得佢十月会沪港通之后冧咗咁点呢，因为沪港通而家係好鬼白好鬼吊鬼㗎啦成件事。大家一般相信因为一系就爆一系就舐嘢嘅。冇中间嘅沪港通。因为如果你舐嘢嘅话呢，譬如一开始嘅时候呢冷冷清清嘅。你眼望我眼阿的你买唔买呀，你唔买我唔买。你又望返我你唔买我唔买，敌不动我不动嘅话呢，咁冷冷清清嘅话呢就出事喎。吊返转头呢，一有人买呢就爆噶咯，因为100亿其实又唔系好多嘅， 唔系好多、 如果你成个限额系3000亿嘅话咧，只系占咗上海、深圳嗰个嘅 market cap 咧2-3% 到嘅啫，吓咁啊，所以如果一爆咧，就会连环爆嘅、爆额啊，连环爆额就其实好快就 touch 到个3000亿噶啦，吓咁啊，所以其实好有机会咧会调高嘅，吓咁呢啲都系陆续枕住嘅利好消息，吓咁啊，即系其实好多报纸都问，即系如果哇爆额咁嘅股票行有咩应对，呢啲即系为新闻嚟做嘅、有咩应对啫？爆咗冇白冇嘢应对噶啦、每日限额100亿嘅，一开始好似今日剧飞出机票咁样，90几万人喺度排队买嘅。咁你爆我爆就爆咗㗎啦，其实飞唔会加多几张出嚟㗎嘛，係咪咁啊，所以就沪港通呢三个字我觉得仲有空间嘅。 係。 咁、但个股上面呢，即係如果你再炒沪港通嘅话，咁你真係夹住隻死人港交所等佢跌啦。如果佢有机会碌返落去，即係譬如係而家几多170几啊，我唔记得咗，碌翻178呢啲位咧，我觉得博得过嘅，博埋九月有几蚊喺上面嘅，咁啊，所以就留意一下啦吓，咁啊， 179.8啊，今日收， 系啊， 跌3.5 啦，880噶，咁啊，睇住呢啲啦，咁啊，同埋就唔好以为沪港通炒完啦，沪港通我觉得仲有得炒噶，陆续续都仲有噶， 好啊。咁啊，下一节啦，问下姚尊一啲嘢，睇下好唔好咁样做法先， 好啊， 好。 大家好，我是阿迪，你现在听的是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